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64章，被困之人。 你们，我听说你们自称是赤泉村的村民，难道不是吗？ 江瑶望着眼前的老头，警惕地试探道： 赤泉村？哼，赤泉村早已经不在了，连地图上都抹掉了，像是从来没有过这个村子一样。而俺们这些人，与其说是赤泉村遗留的村民，倒不如说是赤泉村的亡魂，永远见不得光。 老头悠悠地说道： 俺们赤泉村原本只是一个偏远小村，一直安安分分地在这块山林里过日子，但前几年山里来了一群老毛子，偷偷潜到林子里盗墓不说，还把山体给炸了个大洞。就是因为那场爆炸，山塌了，俺们祖祖辈辈生活那么多年的村子就这么被毁了。若不是当时俺提前察觉山里的异动，带着乡亲们逃进林子里，怕是我们早就和村子一起被活埋了。 原来你们真的是当年赤泉村的移民？ 江瑶惊讶道： 那既然逃过了一劫，为何不联系外界重建家园，而是躲在这片密林里面呢？ 你以为俺们不想出去吗？ 老头指视着江瑶缓缓说道： 当年俺们这些人进到这片林子里没多久，就觉得空气里漂浮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接着俺们所有人的身体就都开始撑不住，一些身体差的当场就倒下了。俺们这才发现空气里有毒，俺本以为这是老天爷要咱们村的人全死在这儿，没想到有个人突然出现，救了俺们所有人。 有个人？那是？ 江瑶眉间一皱： 不知道啊，一个奇怪的人。这人从头至尾戴着黑色斗篷，看不清模样，但要不是那个人给了俺们救命的药，俺们所有人恐怕早就死了。 老头苦笑道： 那药是一种散发着腥臭的黑水，俺们后来才发现那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那怪物的？ 江瑶从老头的语气中联想到了什么，脸色不由一变。 没错呀，就是那青木棺材里那怪物的血。 老头道出了答案。 不过那血虽然救了俺们全村人的命，却也是诅咒的开始。从那一天起啊， 们就再也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老头顿了顿，抬头仰望着黎明前暮色的天空，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是笑。 当初俺们为了活命，听了那人的话，喝下了怪物的血，却不想那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诅咒的毒药。虽然临时救了村里的人，但代价就是从此以后必须定时喝那怪物的血，而且还不能离开这片林子的范围，一旦出去就会死。而如果一段时间内没喝上那怪物的血，也会浑身溃烂，暴毙而亡。哎呀， 什么？ 江瑶大惊，下意识地看了眼一旁的玄冥，却见对方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注视着那老头一言不发。而当江瑶正打算要问些什么之时，却听那老头又继续叙述了起来。 一开始啊，俺们还不信，以为只是得了什么病，还是想出去找大夫，可是出去的没一个活着回来的，还有几个不信邪，没继续喝那怪物的血，结果浑身溃烂，死在俺们面前。俺们怕了，不敢不信了。那个人就说，如果要继续喝那血的话，就得俺们自己采集，他可以告诉俺们地点。 那人告诉你的那个地点就是那座坟墓？ 没错，那个人给了俺一把黑铁长剑，说是只要把墓里那些棺材抬出来后，用黑铁长剑插进棺材里，就能得到续命的血。俺们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俺听了那人的指示，找到一处荒废已久的旧村子开始驻扎，并从那墓里面定期搬出棺材，设法取血。俺们全村人就这么被困在了这片林子里。 老头说道。 那些山里失踪的人和你们是不是有关？ 江瑶继续问道。 要说与俺们有没有关，答案是有关系，因为那些逃进林子里吃人的怪物就是俺们放出来的。 老头顿了顿，眼中似有愧疚。 那些怪物只要靠近活物，就会从棺材里蹦出来。虽然俺们已经很小心，但最后还是在抬棺的过程中蹦出来了几只。那些怪物钻进林子里大肆杀生，但唯独对俺们没有兴趣。从这方面看，可能俺们啊，早就不算是活物了。 老头苦笑道。 而且 那个人还告诉俺们，一旦被外界察觉俺们的秘密，政府就会派人封锁那座墓。到时候，没有药的俺们，全都得死。所以啊，俺们抬棺时也变得更加小心，尽量选在半夜，避免啊让人发现。 所以你们为了不让外界发现你们的秘密，把那些无意中撞见你们抬棺的人都灭口了吧？ 江瑶想起了周文海的事儿，言语中也变得有些不客气。 前阵子有三个男人误入了这片林子，最后只有一个逃了出来，还昏迷不醒，另外两个就此失踪，而他们的随身物品也在你身上发现了。别跟我说他们的失踪和你没关系。 你指的是他们两个吗？ 老头说着，对着身后的村民扬了扬手，只见人群中忽然抬出两个被捆绑着手脚昏迷不醒的男人。江瑶一看，立刻辨认出那正是周家那两个失踪的保镖阿奎和老七。 这两个人前阵子发现了俺们村的秘密，关了几天，但现在也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关着他们了。 见到那两个昏迷的保镖，江瑶连忙上前查看情况，所幸两人正如老头所说的并无生命危险，这才放下心来。 俺知道俺们做的这些事儿很混蛋，但也请你明白，俺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活下去，因为俺们已经离不开那些怪物的血了。 老头说着微微低下头，叹了口气。听了那么多，我总觉得是那个人故意让你们对怪物的血产生依赖，并以你们的性命为要挟，要你们进墓，不断抬出那些怪物。见村民们释放了失踪的保镖，江瑶对老头的语气也缓和了不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们，而是那个神秘人。那个人根本就是借你们之手在释放恶魔。 可是俺们还是没法恨那个人，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啊，我们早就被毒死在林子里了。 老头摇了摇头，平静地说道， 俺们一直在想啊，只要留着这条命，总有一天可以找到真正的解药，就能出去和俺们外面的亲人团聚。这也是俺们撑到现在的理由。 不，或许就是那个人造成你们村子的覆灭，这一切从头至尾就是那个人安排好的戏码，也说不定。 江瑶正色道，山里的地形如此复杂，那座墓的地点又如此隐蔽，连世代生活在山里的你们都不知道，那群外国人却能毫无障碍地准确找到，还炸开了墓，想必是有一个知道地点的引路人。而那神秘人在你们村子出事后立即出现，并给了你们只有那座墓里才有的新鲜怪物血，说明那个人刚刚去过那座 才被炸开的古墓。两件事情在发生时间上来说也未免太过巧合。 江瑶顿了顿，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设想那人先是引来那群外国人炸山，引发山体塌方，并使得墓里的瘴气，也就是毒气，泄露到林子，让你们这些家园被毁且中毒之人不得不服下他从墓里带来的怪物血液，从而利用你们做苦力，逼迫你们进墓放出更多怪物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江瑶的一番话仿佛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村民们的议论。 哎，等等，说起来当年那些老毛子的确是跟着一个披斗篷的人进山的，我好像瞥见过。 哎呀，难怪啊，我就觉得奇怪，你说当年那荒山野岭的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戴着斗篷连脸都不愿意露的怪人呢？而且还神出鬼没的，该不会真像他说的那样吧？这样的话咱村其实就是被那人毁掉的，咱们从头至尾一直在被他利用。 村民们议论纷纷，而老头听闻江瑶所言之后，脸色也是微微变了变，但终究还是没有埋怨什么，只是摇着头叹了口气。 就算是假，真的如你所说，如今也是挽回不了了。俺们一来对当年那个人一无所知，二来那座坟墓也已经被毁了，俺们再也没法采集到怪物的血，现在也只有等死的份儿。对于快死的人来说，追究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黄老头说着，看了一眼旁边昏迷的阿奎和老七。 俺们这些年也确实造过不少孽，林子里的那些怪物归根究底也是俺们放出来的，如今遇上这种结局也只能说是报应。也许啊，这就是俺们的命吧。 望着眼前陷入绝望的村民，江瑶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他虽然无法完全同情那些人，但更无法坐视着他们在自己面前痛苦死去，毕竟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人也是受害者。江瑶犹豫着转头悄悄看了一眼玄明，却见玄明也正看向自己，轻轻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即便是我们的血恐怕也是救不了他们的。 玄明轻声说着，将视线移向那些面无血色形如僵尸的村民们， 因为这些人全都没有魂魄。